大风吹，脆弱的现实，孤独的鸟儿先飞，怎么越长大却越飞不到家。 Like a bird 是 Gary 曹格。 首歌来自梁咏琪，中意他。这里是 MyFM 100.5 Muse Forty， 我是 Sophie。2017年1月9号周一的下午，感觉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还有两周就要，又给自己打了一针鸡血。今天我阳光明媚的，那希望下午 Muse Forty 的好带给你好的心情。一首《丽蝴蝶泉边》开启今天下午的 Muse Forty。 隐隐有声歌唱，开出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我美丽的小小无寸转，我看到淡淡飘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上牧牛羊。环绕沙都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耳上轻轻跳动的手，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单歌绣在襟边上，我哼吧哼过的曲调，绿绿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都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上牧牛羊，环绕银质的蝶呀，追回那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环绕着山东银的蝶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锁定 MyFM 100.5，注入音乐正能量，好音乐有格调，尽在 MyFM。

愣着干嘛？一起唱啊！ 你们先唱，这儿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初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吃饭旅行，走走停停，无论在哪里，所幸有音乐相伴。 MyFM 100.5 Music 40，没有广告打扰的四十分钟，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来自郁可唯《伤不起》。郁可唯呢，在去年年底发行了个人的第五张唱片《0.0分》。在1月5号的时候，新专辑的第一支 MV《寂寞更生》首发。他的歌声里唱出对过去、现在、未来故事里发生的一切变化。今天呢，郁可唯将在北京举行新专辑的发布会，也是新歌的首唱会。他也将带领自在乐队为大家带来新歌的首秀，非常值得期待。 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Zuki。 草蜢失恋阵线联盟。 谁赢谁输，原来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和诉说般的旋律唤起了很多人心底的诗意，恨不得马上漫步在成都的街头，然后谈一场忘记时间的恋爱。一首来自赵雷《成都》。这首歌呢，自从发行之后，在短短24小时之内，评论量便超过了3万，飙升率呢更是达到了999%，迅速问鼎新歌榜的第一名。而歌曲窜红的同时，也让更多人记住了赵雷这位民谣歌手。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郑钧《风马》。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脂肪零热量，更要零压力，最没有压力的一日时光，尽在 MyFM 100.5。 蔡淳佳陪我看日出，这里是 MyFM 100.5 Muse Forty， 我是 Suki。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 SHE 在10年发行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他们出道时第一张专辑叫做女生宿舍，那这张专辑呢就是他们走出女生宿舍，敞开心房，分享自己从青涩小女生一路努力拼搏追逐梦想成为自己人生主宰者的种种生命感悟。马上听到 SHE Silo。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细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细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去兜风，想软弱说分手，自己旅行自己梦， 喝一罐冰啤酒，灌溉久违的酒窝， 让笑容回到双颊的粉红。 那是谁说 你还没有 rock and roll？ 我对我说， 当最后只剩下我， 谁是我英雄？ 看不到，找不到，等不到你的 hero， 为何不做自己，至少成天的时候，你可以，我可以，为自己赴汤蹈火。的虚弱，小女我，挥舞着骄傲披风。 先转身，先自由，先说再见，先解脱。世界在他背后，原来怎么的辽阔？ 越坚强越温柔，没有紧握的拳头去抢走， 去抢走， 顺心生活的节奏。 那是谁说 你还没有 rock and roll？ 我对我说， 当最后只剩下我。只守春天的时候，你可以，我可以，为自己赴汤蹈火。的虚弱，小女我，挥舞着骄傲披风。 在我的冰冰心中，写下了一篇小说， 要把 history 改写成 her story。 我的回忆当中，把那样那样很久， 连着今天开始正在。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 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 FM， 嘴巴空气多。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首来自拉拉徐佳莹不要再孤单。在今年的跨年演唱会中，徐佳莹不仅给观众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还与古巨基同台演唱了经典曲目《情歌王》。在跨年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徐佳莹要开始新一轮的个人演唱会，四月份的台北站，接下来还有香港站和高雄站。巡演的同时呢，她的新专辑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过程中。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Miss Forty， 我是 Suki。 游鸿明与爱情无关。 温柔太短暂，若有似无。 间冰冷月台。 我们来说，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降生，曾独自幻想天空的城。你把钥匙握住，痴痴的等，直到投身这一段旅程。你如星月穿过百合之门，双眼变色如生活下一根柔弱的针，在时光里努力开垦，慢慢长出我们的甜蜜小镇。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感恩缘分。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感恩缘分。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成熟，曾暗自监视黑夜的灯。你把日子敲碎，慢慢一捧，然后拼出另一种可能。有时也会争吵那么认真，想借一个无理说不承认自己很笨，在当时里寻找伤痕。明明是钉子和木头在接吻。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感恩缘分。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感恩缘分。 Oh, I wanna say thank you for all the sweet things for me. I don't know how can I live without you, my lady. This song is for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o you. I cannot tell you more how strong I feel.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感恩缘分。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落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感恩缘分。

多烦恼的事吗？ 不用担心 MyFM Music 试试给你40分钟没有广告的好音乐。我是 Alan 柯友伦。 过去的几年里，田馥甄呢一直凭借着个人的魅力和个性化的嗓音，彻底实现了文艺转型，从偶像派蜕变成实力演唱派。还是要幸福，寂寞寂寞就好，还有魔鬼中的天使等这些歌曲，把英伦摇滚啊、吉他民谣、独立音乐、迷幻摇滚等风格融合在一起，既分裂又统一。 演唱会的时候，每一首歌曲基本上都能引发全场大合唱的效应，尤其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小幸运》，歌迷们都会自发的打开手机的灯光，把体育场变成一片星海，并一起大合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非常能够感染情绪的一首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黄征绝不放手。 却在半路出了轨，我们的爱像潮水，放纵之后化成灰，面对面又如何去面对？我的心除了你不再有谁，却背叛了开在心里的玫瑰。我们的爱像潮水，放纵之后收不回，这辈子来不及向你忏悔。请不要离开我，在这下雨的时候，请不要离开我，当我独自喝醉在街头，请不要离开我， 时尚潮头，酷炫到底。 最近的我好 剪不断的爱是夜里的呢喃，剪不断的爱在地平线两端，以为是舍不得聚散，时间会冲淡一秒两天三年的盼，剪不断的谎是梦里的遥望，剪不断的他在未知的远方，以为是受不了冷暖，身体会负担一秒两天三年的烦，别来乱。 只在 My FM。 好吧，请牵我手，我们一起飞向外太空，从黑洞进到这地球，我自由。我变向阿凡达捍卫你许下的每个梦，建立我蓝的星球，用心担保你快乐。 突然想你带我离开，远离尘埃，找个屋檐的地带，满天的星光，将愿望全都变出来。 好听的歌曲来自白兔，带我离开。昨天呢，白兔第八张专辑首播主打《桃花旗袍》首发。白兔是携手耀乐团打造了电子感的中国风歌曲，以女生轻合唱的方式让歌曲更偏少女情怀。这次呢，随着歌曲还曝光了白兔的新形象，姐妹俩是化身了桃花姬，古典装扮中透露着时尚感。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e Forty， 我是苏黎何洁 Emma Do Me。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细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细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I'm a baby. 好的不是你的 Hate is gonna hate but I really don't care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 shake it shake it there he is You're trying not to look but I think it comes there I'm doing me so there Yeah 音乐多一点，广告少一点。这里是 MyFM 100.5。 笨小孩， 笨小孩， 笨小孩。 错。 哦，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 发现呐、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 花自然会开。 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 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 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笨小孩， 我、哎，急什么了？再来啦！ 哦，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 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 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 笨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 哦，他们说 啊，没有了。 一首来自刘德华柯受梁吴宗宪笨小孩，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来关注一条冬奥会方面的消息，张艺谋呢确定担任2018年冬奥会闭幕式接旗仪式的总导演，他日前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这个消息。接旗仪式呢时间是定在明年的2月份，中国将作为2022年冬奥会东道主接过旗帜。哎，看到这个消息呢又想起了08年奥运会那一场宏大的开幕式哈，不知道这次张导会玩出什么新的花样。 OK， Ella 真的我不要走开，下一时段我们再回来。

的怀念，突然我记起你的脸，那触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又有芳香的味道。曾以为你是全世界，但那天已经好遥远。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快乐是我的，不是你给的。寂寞要自己负责。毕竟用尽了力气。后才了解，突然我记起你的脸，爱不爱不过一念之间。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亲爱的，我当时不懂得。是我的，不是你给的。明天自己负责，给昨天的我一个拥抱。曾经他不知如何是好，有我们再见，我会微笑。谢谢你，谢谢你，我。 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

却只为千里目送洁白纱裙路过我对他说我愿意但我即使清扫门前的路和那段阶梯如果你疲惫时别忘记哪里还能停留休息原谅梦话的我盛装出席只为错过你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只给你这香气我想大言不惭卑微奢求来世再爱你希望每晚星亮如梦时有人来代替我问你 一首来自陈学冬不再见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16年呢是张信哲重新回归的一个小巅峰在综艺节目上频繁露脸还在第11届劲歌王音乐盛典上获得全场最大奖项劲歌王还同时斩获了至尊金曲和卓越表现一举捧回三个奖杯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马上在2017年呢他还要展开新一轮的巡演非常值得期待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如果这是最好的结局为何我还忘不了你时间改变了我们告别了单纯如果重逢也无法继续失去才算是永恒惩罚我的认真是我太过天真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为你等从一开始盼到现在也同样落得不可能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但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我不能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不该爱的人不

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2017年呢，有一部堪比甄嬛传的古装剧非常值得期待，就是周迅霍建华主演的如懿传，同样是出自作家刘恋子笔下的典型宫斗剧，但是毕竟有郑晓龙导演的甄嬛传在前，那汪俊导演的如懿传呢也是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但是这部电视剧还有主演周迅霍建华注定要成为2017年的荧幕焦点之一。接下来呢，周迅的歌曲《看海》，一起来听歌咯。 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 优质音乐空间就在 Music Boogie。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伸手把你拥抱，世界那么渺小，我们往哪里逃？故事已决定好，谁是谁的主角？想着你的撒娇，看着你的微笑，自愿为你神魂颠倒，怕别人围剿，不听谁的劝告，躲进我的怀抱，挡住一切风暴。全世界还有谁比我们还绝配？我应该去爱你，不浪费能幸福的机会，在爱情的面前，你我都没回，爱上了谁敢反对？全世界还有谁比你懂我的泪？我应该去爱你，要成为被羡慕的敌对，牵你的手。 我应该去爱你。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由艾米亚当斯和杰瑞米雷纳主演的科幻新作《降临》呢，将在内地正式定档1月20号。电影是讲述了12个神秘的外星飞船降临在地球上时所发生的故事。 上一版本呢是全长116分钟，完全无删减。降临去年在北美上映后就成为了颁奖季的热门电影，那这次定档内地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接下来林志颖《男人是很好骗的》。 Thank you. 树上，麦FM陪你嗨。摇滚舞台，麦FM陪你嗨。青春的旋律，麦FM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麦FM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你可能不知道，下一秒我们会播哪首歌曲，但你知道，绝不会是广告。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当你出现我身旁，就感觉爱情的重量，我越在意越难衡量，就越放不下，越不去想就越是他。 I think I love you， 爱就是这样。 Cause I miss you， 喜欢你善良，心的话。 I'm falling for you， 爱就是这样。 Now I need you， 想等你放假，要一起分享哦今晚的星光。当你说守护幸福不打烊， yeah, yeah, yeah. 我们越看就越像，不说也能了解对方，画同一张图画，想同一个梦想，幸福是一座大灯塔，少了你世界就照不亮，你一定会再给我力量。其实爱我并不复杂，真心的对话就能够往幸福出发。 I think I love you， 爱就是这样。 Cause I miss you， 喜欢你善良，陪你去逛逛，会偶尔吵架，吵累了说贴心的话。 I'm falling for you， 爱就是这样。 随时随心好音乐。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MyFM 100.5。

许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切已结束，我也该走了。我选择绝对活着，你不要一些或者中间，假如还有回忆留给你自己， 我是林宥嘉 MyFM Music 40 40分钟不会间断的音乐空间 MyFM。 心里伤，拥抱再多一次就好，你要的我都做得到。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闹，给你的好还要不要，答案我却不敢揭晓，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要离开着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闹，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要离开着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你曾经爱过我，让我们回到那一秒，你好不 一首来自周兴哲你好不好，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苏萍。2005年的时候，年仅16岁的黄雅莉获得娱乐盛世超级女声全国第6名，从此踏入歌坛。在2006年12月，她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仔仔》，其中《蝴蝶泉边》呢成为近年传唱度极高的金曲。黄雅莉声音清亮，音域广阔，声音辨识度高，无论是流行朋克还是民谣都能够轻松驾驭。在创作方面呢，他也是有着极高的天赋。接下来这首歌非常有趣的歌词来自黄雅莉《恋爱绝句选》。 月落乌啼霜满天，好像电影的画面，而我独钓寒江雪，期待巧遇的情节，希望你的出现快一点。今朝有酒今朝醉，倒不如喝杯咖啡，晚上举头望明月，却熬出了黑眼圈，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等你等到牡丹谢，世人都流泪，想你想到夕阳斜，故人都想睡，恋爱结局选，全都是想你的滋味，你这木头人怎么没感觉。酒今朝醉，倒不如喝杯咖啡，晚上举头望明月，却熬出了黑眼圈，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等你等到牡丹谢，世人都流泪，想你想到夕阳斜，故人都想睡，想你的滋味，你这么久

再给你幸福，好的事情也许能够重复，感动十分就算分分模糊，不要哭，至少你和我记得很清楚，爱是为彼此祝福，不要哭，至少你和我记得很清楚，爱是为彼此祝福。 一首来自严爵《好的事情》，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电影《被偷走的那五年》的主题曲，范玮琪演唱，同时她还在剧中出演了女主角白百合的闺蜜一角。范玮琪说，当初在看了剧本之后，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首歌，后来呢交由葛大为填上歌词，最后就成了电影关于记忆的主题曲，非常的感人。来自范玮琪，悄悄告诉你。 候鸟飞多远也想念着南方，旅人的天涯到尽头还是家，下一站还感觉不来是冷还是暖，天一亮我要离开，如果我想象着再见面，却怕自己不勇敢，想拥抱在你胸怀。时光隧道传来回音，请你听一听，那是我们当时幸福约定。有些人在心底从来没忘记，有些事有些梦还找不到谜底，有些话越欲言又止就越是动听，让我们靠近，想悄悄告诉你多爱你，那颗心守候没离去，走遍了全世界，还是你最亲密，记得吗？你最爱的歌让我最唱起，让我们相遇，要悄悄告诉你多爱你，悄悄告诉你。 一分钟可以说多少遍我爱你， 一节课可以写多少道练习题， 40分钟可以听多少的广告。 哦不，这40分钟没有广告。 Music Body 给你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My FM。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师傅，土豆削好了， 切； 葱也包好了， 切； 番茄也洗好了， 切。 MyFM 100.5调好了， 不许切。 MyFM 100.5，永不切割的音乐频率。 MyFM。 Back of the time I spent thinking you could be that one. Should I have just kept your love? Yes, I understand. We didn't have some good times. On the other hand, kept me crying all night. It was too much for my mind. So even though I left you, I can't forget you.Always stops me, yeah. I'm not as over you as I say. Oh, deep inside my heart, I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but it's kinda hard when your mind is thinking, oh, oh, oh. Did I make a big mistake? Test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 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 My FM。 情很流行，明明没心，说爱我到底，但 少停下爱去旅行，一个人旅行，呼吸没有风波的空气，请别打来说你想我，我也抛开沉重爱情去旅行，去旅行，去旅行，我要去旅行。 北京时间16:48，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马上进入今天的 MyFM 尾行站。一骑士商业联盟将于1月11日在金运来假日酒店举行。一骑士商业联盟呢，是联合中大型商家建立商业跨界合作为主的全维度体系联盟，会员主要是时尚餐饮、运动健身、商场超市、装潢设计、文化传播、国际贸易等服务于生活周边的大中型商家。本次战略合作将会以一骑士作为前沿平台，利用优厚的资源优势，从品牌牵线到联合推广，从而建立滨海新区独立庞大的商家集群，同时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提供新鲜资讯、实惠折扣等等。更多内容呢，敬请关注后期节目。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MyFM 卫星站，我们的 Music Friday 也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时间交给树君的音乐摩天轮，我是 Suki， 明天见，拜拜。 滨海新区首家 BMW 5S 店，天津荣宝行荣耀加盟捷通达集团，14日下午2点，荣宝行开启新春亲密回馈 ，DJ 易斌 Eric 邀您共赴 BMW 盛大团购会，届时推出重磅金融分期方案，首付比例低至20%，仅需48000元即可尊享 BMW 的荣耀品质。滨海新区第5大街，天津荣宝行6517-77776517-7777。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MyFM 100.5。 转眼就是一生，转身就是一世。那次擦肩，注定了我的一生，那次回眸预示了我的一世，于是开始了我爱与不爱的争执，不爱是眼神，爱是真实，是不是爱了才会欲言又止，是不是爱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最幸福的是我，是我想你的日子，不会因你懂不懂而改变我的坚持。转眼就是一生，转身就是一世，对你的爱是我一辈子的心事，宁愿爱的天涯也不要恨的咫尺。转眼就是一生，转身就是一世。对你的爱是我一辈子做的事，哪怕你根本不知，可